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咦，今个星期系咪短周啊？ 咩叫短周啊？ 即系星期五放假啊嘛，系嘛？ 哦，系 啊，罚单啊！ 系啊，短周啊，一个系啊。 星期五放公众假期， 系 我哋都系录音嘅。我哋星期五， 咁、哦、你又唔使咁长 哇！ 依样先好多烧我呢度， 好大力噶，我觉得呢下。真系嬲咗啦！ 点解哥今日有咩好嘢啊？今晚 话说啊，小弟啊，星期六经历过咧一件好紧要嘅事情啊！ 咩事啊？ 一定要喺度同大家作出一个即系要严正嘅呼吁。 咩事啊？ 咁啊，话说咧，咪早几个星期咪提过小弟咧，就六月底会去呢个嘅泰国度蜜月噶嘛？ 使乜录音啊？ 系你早几日有 唔使星期五录音啊？ 真系唔使 我事。你有提过咩？ 有，我哋有批咩？见咗 passport 啊嘛。 哦，系 啦，咁但系咁就即系当然嗰晚揾到个 passport 之后，发现哦个护照到期日咧就系2021年嘅时候嘅，咁啊即刻上网申请，咁啊上呢个嘅gov.hk 嘅相关网页嗰度咧就揾翻一啲叫做预约登记整呢个嘅特区护照嘅一啲 booking 咁样啦，咁啊你知个人方嘅时候系点咧就系、是。哦，嗱嗱聲有邊日啊？就即刻嗱嗱聲申請咗先，因為聽啲朋友講咧，由於疫情即係通翻關之後咧，咁就好多人咧都 book。搞呢个嘅特区护照啊，由原本嘅承诺大概可能五至六日可以攞到咧，有啲可能要搞两个星期至三个星期嘅。 唔止特区护照、啊，之前新闻都有讲咧，呢、這个叫回乡卡都系嘛，即系又系因为呢、這 个 extend 咗啦， 系啊，因为呢个问题，所以咧就搞到突然间一窝蜂好多人去申请。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就已经系 book 最早，亦都系最即系最早日期同最早时间就系啱啱嘅星期六咧，就去湾仔嗰度搞呢个嘅护照嘅。咁唔知系咪太？内咧冇去搞呢啲叫做护照啊、旅行证件啊、身份证嘅 kitty 夸啦嘢咧，我系唔记得咗要带啲咩文件去嘅，即系首先使唔使带 住证明，使唔使噶？ 使唔使带证件上啦？ 吓，使唔使噶？ 使唔使带？系使唔使带证件上？ 身份证就唔使。 系啦，护照使唔使带证件上？ 护照应该要。 系护照系 年代系唔同嘅。嗱，首先咧，即系每一个年代佢玩嘅游戏规则都有啲唔同噶嘛。譬如嗰个护照嗰个相嗰个 size 啊，即系以前咧系一定要唔知你要去楼下即系嗰啲影相铺。就要影半打嗰啲先搞得掂噶嘛，即系佢一定系有一个规格嘅 size， 因为佢个 pass 入边有一个格仔，就俾佢贴张相上去，嗰张相咧一定系嗰个 size 先合格嘅，大啲细啲都唔得噶嘛。 系即系究竟系白色啊、浅蓝色啊，定系粉红色啊？ 只眼谂咩？ 所以你都系去到嗰度先影把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我系本住个心态系咩咧？因为对上一次换证件咧就系换呢个嘅智能身份证啊，即系旧年嘅时候。咁 揾个镜头对住你就得。 系啦，佢个镜头对住你嘅，咁啊，所以你就恶高啲，恶低啲，咁然后佢就 turn 翻好个位，然后你拣啱嘅时候， 仲要俾你望一望， 系，仲要俾你望一望，你觉得 OK， 佢先至会拣嘅。 好似系有两次机会影相噶嘛， 即系 同埋 呢个额头咧就一定要拨翻开，所以我系中间无啦啦摩西过红海噶额头， 因为嗰次我太太， 因为额头 女孩子比较贪靓啊嘛，咁佢见我，你咁快搞掂嘅，过我去啊，影完张相就走，哎呀，你可以拣嘅，佢咧，我估我哋系因为夜晚时分去咧。人数唔系太多啊，所以嗰个职员咧都好人啊，俾我太太拣，你影多次啊，影多次啊，咁就影咗，可能佢话差唔多影咗三四次，佢拣咗张满意嘅，先至去整嗰张证件啦。咁我就抱住呢个心态，就觉得哦，咁啊应该咧，而家啲嘢咧都智能化啦，应该系唔需要带张证件上去嘅。好啦，使唔使带嗰本旧嘅 passport 去咧？ 要。 今次系唔需要带本旧 passport 嘅。系啦， 佢唔使帮你剪咗只角嘅咩？ 呢个转头先开先。咁咧，咁我嗰日就即系我就系唔知头唔知道，究竟使唔使带住址证明啊、带相啦，定系带本旧 passport 去 啊？以前啊，连出世纸啊， 即系呢啲。咁我上网有揾嘅，但我又唔系好睇得明，即系因为佢有分我网上申请逐领几多岁，咁我又觉得有啲乱。咁我自己唔系好睇得明嘅时候咧，咁我就决定觉得要带啲咩就带啲咩 ，turn out 就净系带一本护照去嘅。咁啊，去到嘅时候咧，已经发现朝头早11点咧，已经系人头涌涌啦，系多到咧你。基本揾唔到个入口喺边度嘅，即系你湾仔个入境事务处大楼上到去扶手电梯上到去咧，已经有两条人龙喺个扶手电梯嗰度，咁已经 block 住咗噶啦。咁我死啦，我系有预约嘅人士噶嘛，咁究竟我系应该要跟啲人龙排啊，定系我要揾职员啦，定系有 counter 去处理呢个嘅 即系等于平时去到机场啊。究竟啊，你喺网上 check in 咗啊？你排 general 嗰条队啊，定系排一条所谓网上嘅登记即系预约登记嗰啲咩嘅队啊？嗱，你永远都有呢个困惑噶嘛？ 咁你个内心喺度谂吓，我明明系预约咗嘅， 冇理由仲要排嗰条咁长嘅人龙，因为嗰条人龙我目测啊，我就咁一出扶手电梯咧，已经系两圈蛇饼噶啦。咁我系冇理由啊，咁然后再装啦。咁见到一个职员，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预约咗嘅。咁请问我应该去边咧？佢话嗱，预约咗嘅话咧，你可以去角落头咧，有两部电脑仔嘅，即系好似我哋公共图书馆嗰啲运输嗰啲咁嘅电脑仔啦。咁你就可以 key in 翻，即系入翻你嘅护照号码或者你嘅身份证号码，咁就会 check 你有冇一个预约嘅 booking 噶啦。好啦，咁我弹咗张飞出嚟，嗰啲印嗰啲飞，你当我 A123咁样，咁我就行去询问处问，我想问我应该去，即系攞住呢张丑，我应该系要排翻嗰条人龙啊？定系我坐埋一边等叫 number， 定系应该要去边度报到咗先，定系点咧？咁样 条龙咧就已经系落咗楼下嘅门口，再兜咗两个圈嘅。 条龙咧，因为佢入境事务处类似一个 U 型嘅 office 咁样嘅，其实佢已经兜咗差唔多三个圈噶啦。 嗯， 即系换言之，我估目测嗰度咧系有百几个人排紧队嘅，但系咧我唔知佢哋排咩啊？因为究竟系排即日丑啊，定系排？定系排去counter， 定系排队见疆图咧？ 定系排队搞啲咩？我系唔知嘅。好啦，咁佢就话哦，你可以咧就你可以等 I number， 或者咧嗰边咧系可以有一个叫做电脑自助嘅护照登记更领护照手续嘅电脑版，你可以自己过去咧就自己自助站咁样就处理，即系好似我哋买麦记咪有个自助站咁样，就可以自己处理嘅。咁跟住之后我话咁我使唔使要有张自己嘅证件相？佢话如果你用自助站嘅话咧，咁你系可以用佢嗰个电脑即刻帮你影嘅。 咁好啊！ 系啦，但系如果你去 counter 嗰度咧，你就要去翻角落头嗰度咧，有个姐有个嗰啲 photo booth， 系啦， 60蚊咁样，然后你就可以俾钱咧，佢就会帮你哦坐直啲个人，然后咔嚓咁样影张相嘅。咁我其实嗰刻我系有犹豫嘅，即究竟我系去自助啊？定系真系去嗰个叫做排队 嗰度， 姐姐嗰度等 counter 人对人去帮我处理嗰个手续咧。咁我睄咗一睄嗰个自助嘅，咁你知通常呢啲智能嘢咧，落到一般嘅市民大众咧，就变到非常之唔智能啦。咩意思咧？我目测咧，佢大概有6至7部机啦。咁首先有一部已经坏咗啦，咁又就另外嗰2-3部咧，就有4-5个人攞埋一齐。咁咩叫攞埋一齐？冇错啦，即系可能一家大细去整护照，即系例如可能刘生带阿馒头包包去整护照啦。应该揿呢个掣啊，唔系揿呢个掣。咁其实喺嗰度就 系 啦，扰攘咗好耐。咁当然有职员去协助嘅，但系因为始终人多咧，佢哋未必搞到咁多嘅问题啊。咁、所以其实我见咧，我企咗喺度睇咗5分钟啦。佢5分鐘都完成唔到一個嘅登記，咁所以我就驚啦，死啦！咁一係搏一搏人手，即係去翻舊式I number A123請到7號窗咁樣。 嗱個重點就係而家嗌到幾號啊？如果佢係 冇顯示 A20 咁樣，咁不如你就排嗰邊 咯。我冇顯示嘅，咁所以我亦都唔知佢嗌到幾多號。咁我見死啦！等唯有等啦，咁样仲諗住落去可能買個麵包啊，買翻個口罩先上嚟啦。好彩喺我行。争一步啊！入嗰个扶手电梯落嗰阵，我听到 A123 请到7號窗咁样，咁啊过到去啦，咁啊过到去，佢问你填咗文件咩？我未填，我唔紧要，帮你 check 下。原来我喺预约嘅时候咧，已经上网填好晒所有个人资料啦，即系我啲身份证啊、出世年月日啦、出生地址全部填好晒。咁所以咧，其实佢编张form俾我，我对一次 OK 签名就搞掂啦。咁我话，咁我系咪唔使再排嗰个智能闸？佢话唔使噶啦。你有 但系呢嗰条龙系排智能站噶？ 嗰条龙咧有两个嘅，一个系排智能站，另外一个咧系攞即日丑嘅。 哦， 因为有啲人系冇上网预约，咁佢就即日去排丑啦。咁就其实好长嘅。咁智能站咧，我问个工作人员，佢话其实都排咗两个圈嘅。 咁乜解救佢哋要排智能站咧？ 可能佢哋冇拎丑啩，即系冇预约， 即系佢亦都冇上网预约。 可能冇上网预约，但系冇上网预约一个好紧要，因为我有上网预约，我见隔篱有啲有上网预约，亦都系好快搞掂嘅。咁跟住之后佢话你坐低等一阵就。就 OK 噶啦，我哋转头会再有同事嗌你个名，咁你去交钱就走得噶啦。吓、咁快啊？个系啊，咁我坐低大概3分钟啦，就已经嗌张俊豪，请到3號窗嗰度交款咁样，咁我就去嗰度交钱啦。咁我话做咩手续要搞噶？ 冇噶啦， 冇噶啦，走得噶啦。 系咪觉得好唔实在？ 系好唔实在。 系咪会觉得其实可能你攞唔到 passport？ 我系咪应该要排下队咧？ 嗱， 成个过程几耐啊？ 成个过程15分钟咋？ 哦， 我11点，我book11点啦，我15就已经可以落翻去搭巴士翻屋企啦。 其实呢个就系咧要更换习惯嘅需要嘅一啲过渡时间，即系你会。 你会质疑嗰件事吓，系咪真系得噶咁样噶？系啦，因为我哋通常攞呢啲嘢咧，喂，至少你都排 半个 钟 啊， 就算快极你排半个钟，同埋你需要做啲嘢，例如如果你唔系冇错啦，如果你嗰张 form 你未填，你自己填咗嘅话咧，你个心系安啲。 哦，系 系啦，但系而家你咩都唔使做。 咁我仲问咗嗰个问题，咁、那个护照你唔使巡例都帮我剪下噶咁样。佢话唔使嘅，系你翻嚟拎嘅时候，即系要拎新护照先拎嗰本旧嘅翻嚟先剪嘅、 哦。所以、身份证都好似系。 系啦，咁所以我去嘅时候系唔需要，唔、系、身份证系你 收翻。 收翻有張行街紙嘛？ 我唔係， 收翻喎， 唔記得咗啦。唔係，佢你去整嘅時候，佢唔會收你張身份證， 係、 到你去攞新身份證嘅時候，你先要還翻張舊嘅俾佢。係 啦，咁所以今次，所以其實我就純粹係上到去攞咗個籌，影咗張相，簽咗個名。俾完錢就走得啦， 幾咁好似做冇做過嘢， 我仲斯斯然望住排隊嘅人，嗰一家大細仲喺個智能站嗰度，咁我就覺得啊，真係要上網去做一啲登記同預約，係令到個時間係好用好多咯。 嗯， 啊，咁你收到未啊，永爺？ 冇咁快㗎嘛，冇快，嚟緊30號應該係收到嘅、 收到先算啦。 但你係影咗相啊嘛，係咪？ 影咗相，影咗相， 咁都好啲。你 有做咗嘢，有俾咗錢又做咗嘢 啊？喺邊度啊？ 喺灣仔， 唔係去邊度玩、 泰國。 哦，真係唔使錄音， 唔使， 收到 passport 先算啦。 即使你降生的時勢沒選擇，人間再闖爬，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葬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永恒在转那群木马长大，如遗落了它，我会害怕。他变真吗？每日挖点沙，按部砌好他。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哇，真系年代唔同啊！介绍一首歌先啦，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啦。哇，想当年咧，我记得即系任何啊，佢啲回乡啊、回港啊、passport 啊，所有嘢咧， 对于即系屋企嚟讲咧，系一场好重大嘅事啦，同埋系非常之大压力啦，同埋非常之严重，以及非常之痛苦嘅。即系我印象当中，唔知系第一次攞 passport 啦，当年即系讲紧几廿年前咧，唔知喺铜锣湾载德街嗰附近，好似有个办事处，定系攞回港证是打一样咯。你真系搞一日噶， 我 你仲要嗰日好惊啊！ 我记得我细个都系噶，会拎定啲功课啊，或者楼下买定老夫子上去睇噶嘛。 即系阿妈又要即系带定晒所有嘢，你即系我妈仲要去保险箱度，即系攞定嗰啲出世纸啊，咩学校嗰啲咩成绩表啊，总之 系咯，点解要我哋要带同埋放生手册嗰啲啊？ 系手册啊， 唔知点解要带噶，好奇怪。 惊你唔知系咪走佬咧？ 不过我记得咧，以前我细个第一。个所谓嘅叫做旅行证件咧，系同阿妈一齐用嘅回港证， 系、哦、啊， 系、 啊、 回港证，系专去澳门噶嘛。咁就 系、 是、我要同阿妈一齐 share 嗰本证啦，即系我依附住佢咁啦。咁、 嗯、 所以嗰张相咧系我妈抱住我 睇、啊， 即系喺嗰啲都系嗰啲 box 嚟嘅，不过影出嚟冇而家咁靓咁解啫。 系 嗰啲相咁样咯， 系 大到唔知几多岁你先至拥有自己一本嘅回港证咯。 所以嗰陣時咧，初咧能夠即係得到自己嘅一本呢啲咁嘅旅行證件咧，其實覺得好巴閉嘅，同埋要買個套靚靚嗰啲。我正記得我媽嗰個咧係咧，而家住咗種噶啦，係嗰啲鱷魚皮啊。 哦， 你知唔知啊？ 係，唔係住咗種，而家揾你都會揾到嘅，不過係膠嚟㗎嘛。 你敢唔敢用啫？係啦， 係 類似鱷魚皮定係唔知咩動物皮？ 鱷魚嗰啲咁樣嘅 質地啦， 係啦。 總之係套落去嗰本 passport 度，我覺得幾潮㗎嚇。係咁啊，跟住咧就要好好地保管啊。咁總之咧，起碼要。要搞，即系你朝头早咧，仲要喺门口攞筹嘅，即系譬如佢九点钟开，你可能七点几就要排队。 其实同你排街证系冇分别嘅， 亦都系或者排队见 Mirror 一样啦。 系啊， 总之系好大压力嘅，即系同埋咧就好惊嗌个 number 听唔到咧，就唔知又会俾人闹啊咁样样，成件事系好多人惊嘅。 去攞呢啲证件嘅嗰啲地方咧，仲要系好。好暗嘅燈光啊，即係唔係好似而家係啊，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即係好燈光火著啊，周圍都好似好光猛咁，唔係咯，同埋啲人又搭埋一堆咁， 好似投注站咁 樣，好多人嘅， 其實真係幾似投注站啊，好啦，咁有機會再講啦，依間翻嚟咧，我哋又有今個星期嘅嘉賓嘅就係潘翁啊，咁啊潘志文前輩，咁啊上個星期咧就講到佢去到麗的。咁啊，今个星期咧就会讲下咧广播道上嘅一啲即系风云变色嘅事情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率领的司法机构代表团。夏宝龙强调，中央支持司法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港澳办在网站说，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司法机构在维护国家安全、捍卫香港法治、营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他们继续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香港迪士尼连续八年亏损，有议员关注迪士尼营运至今得三年有盈余，几时达至收支平衡，无需政府继续补贴。亦都有议员关注未来以乜嘢方式吸引海内外游客游览迪士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迪士尼本身就系一个品牌，可以吸引游客。佢又话，乐园开幕至今带动经济1161亿元，约占本地生产总值0.3%。希望外界对迪士尼有信心，长远做到收支平衡。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讨论两电管制计划协议的中期检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计划与两电就协议在今年进行中期检讨，目前正在做准备。但任何检讨都需要政府和两电双方同意才能够实行。他指出，过去两年因应能源危机对电价构成压力，加上去年中电电缆桥和早前港灯停电事故，都反映赏罚机制需要关注，有关事件都会纳入检讨内容。

質何常改變。 咁你曾經講過話，你係當時係貪靚嘅，咁你啊而家就叫做揾到啦，咁啊又有人認識你啦，又叔叔啦， 係啦， 咁你係咪會繼續貪靚？即係喺嗰段時間揾多咗錢，你係咪打扮啊，或者揸部車啊？ 係有冇去買翻架靚車咁樣嗰啲啊？係啊，因為你 upgrade 咗噶啦嘛，所有嘢都 去咗麗的之後。梗係有啦！自從拍咗《變色龍》之後，我哋就個個登台啊嘛，星馬泰啊咁周圍登台。你登一次台，你好過喺電視台做一年噶嘛， 哇！ 收美金噶嘛。 咁你一年登幾多次啊？ 唉，我又蠢啦，真係笨啦！登完一次之後，人哋再叫登，唔得啊！我要練過曬另外一啲歌先得噶喎。上次嗰批衫我唔着噶咯，我又要做过晒啲衫噶咯，蠢咯、 哦。 其实使乜嘅啫，唔使噶嘛。 系成嚿嘢复制翻咪得咯。 当年阿发哥就系初初佢都唔肯佢登台噶嘛，自从登佢一次之后，哇，原来咁好揾噶咁。跟住后来佢自己开埋公司，好似影舞者啊嘛，叫做就系、 是。哦 哦，佢、直情系自己做埋经理人，自己签自己，自己去接生意系嘛，自己公司。仲同其他嘅歌星接埋合約， 係係。 咁、 哦、 我就蠢啦，我就係嗰陣時真係，唉諗唔通。 係，但你有登嘅，即係你只不過係 冇咁頻密咁解啫，係嘛？ 係咯係咯。 哦， 登得少啦。 係，咁有冇買部靚車啫？潘翁嗰陣時 有。有嘅有嘅。 係，喂嗱，咁啊講下變色龍啦。而家你睇翻個卡士都已經係好無敵 啦。係啊， 我首先想問一問嗱，頭先我哋都講咗少少麥當雄導演嗱，我哋啊冇機會訪問過佢啊。咁但係知道咧，佢係辣嘅，即係佢係又係嗰啲為咗要拍場戲，不惜就係偷拍啊，唔知突然之間點部車出去追車啊。變色龍入邊，即係對於佢哋同佢嘅合作嘅回憶係乜嘢咧？ 你之前唔識佢噶嘛？係咪㗎？ 識嘅， 都識嘅，好。 因為我在港台過去做 freelance 的時候呢，我跟他合作很多的。他出名是不放吃飯的他。 是我都略有所 聞。我以為你說什麼絕招原來是不放吃飯。 他不懂吃飯的，他不記得的他會。他是經常罵人的。但我跟他合作是很愉快的。他不會罵過我，真的沒罵過我。我好啱同佢合作嘅，我嘅戏交俾佢咧，佢一直 O K 嘅，咁嗰阵时都拍过好多噶啦，咩十大奇案啊，咩大家姐啊，各样拍好多噶啦，咁深尾先至正式签约过去做鳄鱼女嘅啫。 哦，系，咁啊，佢除咗唔放饭之外，仲有咩特色啊？ 又咁噶，当时拍紧鳄鱼女嘅时间咧。book 曬遊艇啊，所有好多臨時演員啊、大卡士啊，去到 book 工碼頭啊，咁樣喺度等等，硬係等唔到佢嚟，所以後來改期，就因為佢未度好個劇本， 哦，未寫個劇本，已經 book 曬嘢噶咯喎， 係啦，都試過咁樣嘅，因為佢好多劇本啊，唔能夠自己搞嘅，諗唔到出嚟，度唔到。 咁佢當時嘅拍檔就係阿蕭生咯，係咪啊？即係蕭若元咯，當時主力嘅其中一個，即係同佢度橋嘅拍檔。 係啊，係啊，係啊。當時麥當傑啦，嗰啲咁樣咯，佢細佬咯。 係，咁辛唔辛苦啊？拍《鱷魚女》 非常之辛苦。 嚇，係邊一方面呢？ 因為當時都仲未識得係話分幾條線，又譬如有三個男仔、三個女仔，大家攤開啲線咁去做。你拍東我拍西，你拍日我拍夜咁。當時嗰套戲主要上都係喺我身上，咁我仲有個細佬嘅林家華。 林家華嚇， 咁就所以日日夜夜都係咁拍。都知道後來變色龍就唔係咁啦。阿李少雄，就有三個男主角啦，我啦、劉偉文啦、劉志榮啦咁，咁有三條線咯。咁大家攤開嚟，咁就。易搞好多咯。 哦，咁所以由於好似《鱷魚女》有成九啊集咁滯噶嘛，就全部都關你事噶咯，差唔多 六十幾集好似 六啊幾集啊，哇，六啊幾集都應該拍咗成年啦，使唔使啊？ 大半年都走唔甩啦， 因为有啲 book 咗，但系冇出现啊嘛，真系拍唔到。 但系日取夜取啦，总之就 当时都好似系一路拍一路出街嘅，冇存货。 同埋嗰阵即系真系嗰个年代，七十年代中至尾咁嗰啲时间，其实啲长剧真系好长噶嘛，因为 TVB 嗰啲都系噶嘛。 起碼都六十噶啦， 系 最長應該係阿魏秋華嗰套《奇女子》咯，一百啦。 咁你拍一套呢啲咁嘅劇，咁啊已經大半年就唔使喐噶咯，基本上就 咁。所以啲真係好似做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咁樣，好似真係好融洽噶咯。 咁但係你點登台呢？即係咁密集嘅工作。 我當時係拍完先至登嘅， 因為套劇紅咗，咁可能先嘛，就有邀請啦。哎呀，歡迎過嚟！ 你呢套劇完咗，跟住會劇接劇咁樣嘅喎，會唔會㗎？ 會嘅， 嚇 之間啦， 啊 之間咪去登場。 時光的歡呼到處為他聚齊，人生的好景到處與他唱聚。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泪。是否他心中永远抹不去恐惧？是否他心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眼眼眼泪，是喜亦悲，什么意义？找得安然，梦想一生走到尾，最终有泪。成功的几多得失，难保他一世抑郁。 我想问一下咧，有个人咧，我唔知阿潘庸即系同佢合作有冇印象啦。但系咧，我喺变色龙嘅名单入边咧就睇到嘅，嗰、那个名咧就叫张国荣，同你当时有冇对手戏噶？ 张国荣系同我做鳄鱼女， 系啦，鳄鱼女， 鳄鱼女有 有冇有咩印象啊？当时阿潘庸对佢， 佢都几招积噶， 系啊， 虽然系新人啫，有时忙起上嚟咧，导演话喂。啊，潘庸啊，嗰场戏咧系阿袁丽常同阿张国荣嘅，佢两个拍拖啊嘛，好似讲，好似系。啊，潘庸，你帮佢哋对一对时先排住先啦。我而家搞个执嘢先啦。 系， 佢都好似有少少唔系好顺咁样嘅。 系 咩？好似唔系好妥咁样嘅。咁但私底下咧又发觉又啊同佢倾偈又几好。佢嗰阵时同我呻，成日都话我学罗文。话我扮罗文，我啊，第日我一定要红过罗文啊！咁，佢系咁样。咁鳄鱼女之后就到变色龙，变色龙咧就我，因为我哋红咗就系登台。咁我哋几个主角去登台咧，个个都唔识唱歌嘅。 系， 咁点咧？就揾咗张国荣就同埋阿娃娃娃娃姐，就随团一齐。 哦， 佢哋就负责唱歌。咁我哋嗰幾個啊，劉志榮啊，我啊，劉偉文啊，魏秋華啊，蔡瓊輝啊，張英叔啊，咁去登台咧，我哋做編一個話劇，一個趣劇。我哋係做趣劇，唱歌嗰啲咧就 交俾佢哋 負責。 哦， 咁跟住後來做咗好朋友添。 哦， 都幾熟下嘅嗰陣時，我當 初係係 咁啊， 即係嗰陣時其實你都睇到佢有啲 talent 嘅咯，有啖火先啦嚇， 都未知道個拉尾會咁紅，都知道佢啊都 OK 嘅， 係係。 但係咧，如果即係星馬嗰啲 fans 睇你哋嚟登台抵啲，唔係齋唱歌有劇睇埋，同埋咁多即係粒粒巨星咁樣出現咧，其實佢哋應該好開心。 嗰次咧係由於係新加坡邀請我哋電。我哋嚟的 過去做一個即係籌款嘅話會 咁樣， 係啦，係咁樣啫。之後登台就唔係咁樣， 都係純唱歌咁樣。 之後登台就係我揾一個拍檔，揾吳香倫咁樣啦。係，因為嗰陣時我啲歌有限嘅啫嘛，一定有個拍檔啊，個女仔唱我就有換衫啊。 哦哦， 潘翁唱咩歌㗎？嗰陣時呢首本名歌係咩啊？ 亦都有排講。休息一阵， 好，饮啖水先， 好嘛？饮啖水。 幸运不幸，轻自要受，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过，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歌手，像脑海的小舟，冷雨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歌手。 好啦，转眼间咧，我哋已经就饮完啖水啦。 系。 咁阿潘翁咧就清完个喉咙啦。 系。 阿潘翁，你话嗰啲首本名曲有排讲，我有啲咩歌咧？ 因为新加坡夜总会咧。就識得許沛老師，咁許沛老師就揾我過去登台唱歌喎，咁我唱咩歌啊？咁當時最流行咧就係秋官啲歌啦，楚留香啊，各樣各樣啊咁。 咁你要唔要唱翻你自己主演而又深入民心、大受歡迎嘅電視劇集主題曲咧？例如係小時候呢啲咧。 我又識咗一個。年纪同我哋差唔多嘅老师，就叫做谭裕明， 系 后生仔嚟嘅。咁我哋就好合拍。咁卒之后来咧，吉隆坡有个夜总会嘅老板，佢又想我过去吉隆坡登台，即系新加坡之后咧，就去吉隆坡登台。 嗯， 系。咁佢就话叫我制作一只唱片， 哦， 随便登台， 哦。咁犀利啊！ 系啊，随便登台，我记得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制作一只唱片， 系噶。有一隻唱片嘅，封面系我同吴香伦嘅， 系， 系， 咁里边咧就有变色龙啦，鳄鱼类啦，即系类似呢啲 电视剧嘅主题曲， 主题曲啦， 嗯， 咁跟住里边咧仲要加一啲系我自己填词落去嘅， 吓， 譬如当时喺新加坡最流行嘅，譬如有大 L 嗰啲歌， 系、 大 L 嗰只歌就叫做。 发你个财财啊！ 咩 铁马中横啊，嗰啲啊， 都唔系，系 咩打劫銀行室啊手乜之如此類咁樣嘅， 係啊都咁 啊，即係呢啲係嗰邊好流行嘅。咁啊，我就將佢改咗，我哋變色龍裏邊嘅劇情唱落去。 哦，即係掹走啲歌詞就淨係用個 melody， 然之後塞咗你自己嗰啲字落去。哦 ，OK。 聖歌有名，古惑仔因你靠穩。偏前幣諗起阿聰心到危貪錢財乜都滯官司打親我一定得清高理想有情義關心阿妹的一切自立好處樣樣齊一你爭一你鬥你我佢勾心鬥過像当初多欢笑时时相关照乜都要争讲第一死党斗威最无谓不应再思公心计快乐相处冇问题 咁就譬如话游龙戏凤啦唐伯虎戏点秋香啦咁呢只就我同香伦合唱嘅。 哇！你只碟里面嗰啲风格都几得意喎，因为有唔同种类嘅歌都摆埋一齐嘅。 合唱，合唱。 哦。 咁有几只就香伦自己唱嘅咧。 哦。 咁当时商台有只歌叫《六啤半》。 系。系啊系啊，嗰只碟啊，系啊系啊。 好出名嘅。咁我都将佢咧就阿妹又弱咁样，因为佢阿妹咧。我是邝子立嘛，咁女主角啊万敏仪叫做阿妹啊嘛，咁啊阿妹有约啊嘛，咁我又系我填咗啲词落去啦，我相约定阿妹阿真有趣， 相约定阿妹，我心跳跳，佢越嚟越靓，最中意笑。但愿常聚户外同觅快乐两心牵一线 相约那个永不错过佢令人愉快最得爱戴到尽闲情日子平日快事爱恋快乐事 快乐事又怕 你怕咩啫那个 我真正害怕跟你分别 我愿陪住你真心许你我热诚，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爱心永记，到尽闲情日子，无限快事，爱惜快乐事， 乐趣多似星光节。 快乐时光呢首歌本来叫做， 等等先，咁你嗰只碟喺香港有冇卖噶？ 讲明话唔俾香港卖。 哎呀， 我觉得，哎呀，我哋啲歌喺香港点见得人啊？你攞去星马卖咪算咯。 系。 咁香港真系冇卖。 系。 啊，咁你自己有冇 keep 啊？ 我有 keep。 系咪就系咁样噶封面？ 我有 yes 就是、 這個。 哦。 你自己有 keep， 但系香港真系搵唔到嘅。 而家唔使啦，而家上网。你都睇到聽到啦， 咁我哋都會播下嘅。 譬如我哋變色龍啊嘛，咁我又寫咗三朵變色花咁樣，變色龍變色花啦，咁變色花咪嗰三個女主角， 即係又可以搞下啲歌詞咁樣嘅， 全部寫曬啲劇情落去嘅，又話劉志玲啊點樣唔好啊，害死啊魏秋華啊，我又好傷心啊，又點點點點啊。咁啊，讲到我妹啊蔡琼辉啊，咁啊佢老公啊刘伟文又点样唔好啊，咁样写晒嗰啲咁嘅歌词落去，系收得嘅，卖得嘅， 即系原来阿潘翁真系出个碟添嘅， 系啊，随便登台啊， 真系劲啊呢个， 就 系 唯一呢只碟啊， 系， 咁剧 set 有碟嘅， 系。 咦，呢个都系人生成就解锁嚟噶喎！ 你又粤剧又做过， 系咯，你咩都有 电影电视登台乜都做晒啦吓。 系咯， 咁我哋喺新加坡红去登台嗰阵时，身边后来都到张国荣去啦。但佢冇我咁好生意噶。第一，佢唔系剧中男主角。 哦，系系。 第二咧，喺嗰个年代咧，我哋登台系着咩衫嘅咧？ 啲西裝啊，釘曬啲珠片上去，即係好似青山咁噶嘛。 係、哦、 咁但係張國榮咧，佢新頭腦啊嘛，後生仔啊嘛，佢著運動衫，著波鞋，啲觀眾就唔瘦啦。 哦，因為嗰陣嘅觀眾都 未瘦啫， 你哋嗰啲就先係登台衫，係。 哇！你靚仔著件運動衫嚟， 得滯嗰陣 會覺得。嚟睇你咁啊！ 哦，所以生意冇你哋咁 好，肯定冇。 係。 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此山头猛虎漫步，胆小非英雄，血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配作孤高，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此山头猛虎漫步，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配个孤高，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思方吐尽，眼中天沉，虽破龙路，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 这个版本都不是我唱的，亦都不是关正杰的版本，是官庸来的。 但是呢，你听得出是小时候的叔叔唱歌给我们听的，我觉得很棒。 梁祖义不是这样说 的。是啊，我觉得很棒啊。 求神求神诚心，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潘志文。 红小姐你成为情人，好心叫自理怜悯， 劝你说话谨慎，叫花忧想过问，劝你要立品行，快跪开米痴身， 小心热情太深，初相见心可爱用人，我初初学人去密运，你省我貌面太无人。 仲有得讲喎，咁啊，当时咧，我唔知道费玉清系咁红噶。 系， 嗱，而家我就好中意听费玉清。 好听啊，佢唱歌好好听，系啊。 把声几靓。 系好靓，系。 佢喺度睇我唱喎。 吓？ 因为点解咧？新加坡咧，佢系接我嘅场啊。 哦。 我唱完嗰档， 哦，到佢。哦。 咁佢事必要嚟睇睇噶嘛，睇咩环境？仲话呢个阿立，哇，好犀利啊，晚晚爆棚，掟都掟唔到台。咁啊，坐喺下面睇我唱。我哋事必呢要唱翻一两只国语歌噶，华语啊嘛，讲华语啊嘛。 系系系。 佢喺度，我咪照唱咯。我啲国语嗰阵时好马马虎虎嘅啫嘛，嗰阵时香港人。 是咁上下啦，我哋系啊，我哋都冇嗰个训练。咁你嗰啲唱国语歌，你系拣啲咩嚟唱咧？ 诶，嗰阵时好简单啦，起码有只兰花草先啦。 哦，阿刘文正先生， 山中啦， 带着两块巢咁噶嘛。 嗰啲普通话都系 咁上下嘅咋。 喂，刘文正，佢嗰阵时我登台，佢嚟听我唱歌。 吓，咁得 佢有張相撳住我大髀咁樣影嘅喎。早輪咪話佢死咗嘅。 哦，係啊，唔全噶嘛，唔全。 咁我啲朋友就揸抄翻嗰扎相出嚟，黃文正咧就搭住我大髀咁樣影嘅。係。啊，點知跟住佢就話冇死到啦。 我好能兜啊！呢個真係。 我從山中來，還帶著蘭花草，種在小院中，共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是果，蘭花卻依然，恩報也無一個。眼见秋天到，傲衣兰如暖房，朝朝听不息，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看听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小院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是果，兰花却依然，安保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好衣兰如暖房，朝朝平呼吸，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得许多香。 嗰阵时真系。哇！即系嗰啲叫做咩咧？真系揾钱揾唔停喎。 同埋你好红咯，真系。 但系我唱得少咯，都话我唔系唱登过好多次。咁新美国都唱嘅，三藩市都唱嘅。 系系。咁你啲劇又咁深入民心， 澳洲都有唱。 吓， 同埋咪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当年咧麦当雄先生真系好犀利，因为嗰阵系有即系佢嘅掌管带领之下咧，就真系打 TVB 打到好大家势均力敌噶嘛。 佢系用电影嘅手法啊嘛。 嗯。 TVB 始终都仲系未到嗰、那个， 即系嗰个框框电视剧嘅框 框，未跳出嗰个框框。 吓， 系。 我想讲咩就系讲。当年双包嘅就系无线嘅楚留香，同我哋嘅侠盗风流，同时间推出啊嘛，终于系我哋赢啊，我哋收视好啊，因为我哋揾徐克，揾程小东，又系电影咁嘅手法，况且咧又某种原因拍咗八集就唔拍啦，因为实在系徐克拍下话唔掂，我唔拍，你都俾唔到嗰啲资源我，你都俾唔到嗰啲期我，丽的。广播道整个酒厂咁大，只是搭一塘景，搭一个大明湖，可以撑船的。 嗯， 讲我同魏秋华在度谈情说爱， 系、 啊，咁都已经拍了几日了、 啊、 又要出街了，咁出之后咪徐克都不拍，黄太来啊嗰班拍咯。 但最后都是得八集嘅啫，系咪啊？ 八集，但八集里面呢，如果你看了我一集呢，你可以几乎成个礼拜唔使睇无线噶啦，因为我哋啲剧情精简啊嘛，我哋冇拖啊嘛，同埋我哋系电影嘅手法啊，咁同埋我哋仲有程小东啊， 啲动作啊。 不过我哋临出街之前几个钟头咧，无线就通知我哋嚟的，你唔可以用楚留香噶噃。 哦， 我本来真系 喺我度噶， 本来真系叫楚留香嘅，你哋 系啊， 唔 得噶喎咁。咁啊改名咯，咪又改 吓、嗯啊，即系临出街先改噶个名系、 啊， 即系侠盗风流 临出街几个钟头先至改嘅。 咁你个 系、啊、 你 系咪制作好晒噶咯？ 咁你连个你点解会叫盗税就系因为咁样样啊？系咪即系 香税噶嘛？ 吓、啊、哦， 咁叫盗税咯。 哦， 仲要临时配音啊！ 哇，咁大镬、 啊！即系话你讲嗰啲对白，即系咪即系啲演员讲对白系叫你做楚留香嘅？ 本来或者叫香税， 盗税香税 吓 就。改做盗税咯， 系、 哦、 就用配音搭 配，即刻配咗，即刻。 哇，咁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好大件事。 好在得八集啫，如果唔系。 唔系啊，但系佢个 timing 嗰一样嘢就好似系咯，真系睇住嚟打噶。 仲要系我哋一日播三次， 你朝头早十一点几播一次，跟住夜晚黑，譬如八点钟出街咧播一次，跟住到夜晚十一点又再播一次，即是话你有三个时间，一日三个时段，你都可以睇到我嗰集。 又或者一日三餐你睇晒都仲得咁啊？ 哦，所以我哋嗰次系赢咗嘅。 系，但系就要执晒啲名啊，即系咩诶？中原一点红变成江湖一点红啊，咁样样噶嘛？ 诸如此类啦。当年嘅一点红就 系 阿罗罗啦， 系啦，阿罗罗挛，系佢做江湖一点红，系啦，但唔系就系中原一点 红。不过呢个亦都反映到即系。香港人嗰种变通咯，即系唔通你真系企咗喺度咩？你点都要拆掂佢咁样。 咁丽的嗰阵时最劲噶啦， 系 天蚕变，咁你冇咗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转咗人， 就换咗顾冠中。 系啊，咁但系大家又冇嘢噶喎。 咁啊天蚕变啊嘛。 系啊，冇错啦，你又食翻嗰样嘢。 咁跟住我哋拍武则天咧，我冯宝宝、刘颖咧， 系啊系啊。 咁刘颖去咗台湾，翻唔到嚟。咁嘣一声咪变咗啊！呢排成日都认知障碍，因为拍咗嗰个廉政追击，近年来做几次都中风啊嘛。 系啊，你系 御用中风者嘛？ 我哋咁讲啊， 都唔关事。 我本来好想问你有咩感受啊？ 而家做埋都讲过好多次啦。 系 而家做埋老人痴呆啊嘛。 系咪曾伟权做咗？ 曾伟权， 曾伟权啊，系啊， 做咗沙滩外景，本来就系阿刘颖一跳向上跳嘅。跟住跳落嚟嗰個，落翻嚟嗰落地嗰個就係曾偉權。 但係其實真係幾有趣嘅，我覺得。 咁啲人都明嘅， 係 觀眾接受。 同埋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如果啊，我就係咁睇，如果大台出現呢種情況咧，可能批評嘅聲音會多。但系咧 ，ATV 做呢啲嘢咧，你又覺得啊，吳奇好嘢喎，會係有呢啲位置出現嘅喎，唔知點解。 觀眾同情， 係大家都明白嘅咁樣。 有觀眾明白，有觀眾 有體諒咁係嘛？ 每份地滿江湖，漫步渡過千尺波浪，問君記掛。 好啦，唔該曬陳秀文啦，佢呢啲位一定要欺一下噶嘛，係啊，《俠道風流》嘅主題曲啊，唔該曬陳秀文啦。咁聽日咧，潘勇咧，佢裝咗少少，即係關於《俠道風流》嘅嘢，會講多少少，有 啲 趣事嚟 嘅， 係啦，嗰對鞋嘅事件㗎，係啦，咁啊，聽晚咧就係 last 一集，咁啊，潘勇咧。 都仲有頭先同埋我哋欣賞咗幾首潘翁嘅作品啦，即係求神啊、阿妹有約啊，同埋嗰啲即係天蚕片啊等等啦，係啦。咁我睇翻嗰日封面咧，阿潘翁相當之俊俏啊。 但係其實真係好潘翁把聲嘅，即係嗰個年代潘翁做呢個電視劇集嘅嗰種聲嚟嘅。 係，唉，我哋真係生不逢時啊！而家真係講登台咁關我哋事啊！有一登台嘅話， 其實你咪想啫， 想咗好耐 㗎，拉粒下啦， 想咗好耐㗎， 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前輩可以幫到手。 深圳河以北嗰啲我。哎，我 OK 啊，一个系咪咁讲先？ 唉，揾食艰难啊， 就系咯。 唔系，大家各自可以有一个唔同嘅岗位嘅，我觉得就 为势所逼啊嘛。 卖笑啊，卖唱嗰啲 OK 噶。 系咯系咯 ，OK 噶。 系啊，一哥出嚟唱两句都得噶。佢喺二头嗰阵唱得不知几行。 系啊。好啦，咁啊，听晚就继续有潘翁啦。咁啊，琴晚咧都嗱，应该咁讲，近排咧，即系时代个变迁咧， 好明显咁样感受到。 感受到啦。首先系预告下个礼拜咧，我哋揾咗一位嘅好重量级嘅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见证一个大时代嘅变迁。当然讲。演藝圈啦，咁啊，賣一賣關子先啦，都係大單嘢嚟㗎，咁啊，琴晚咧已經咧就係、是、有另一件事咧，就係我都唔係好記得啊，其實就係走入咗一個歷史當中啦，就係我哋啊，即係支持咗好多年嘅叫勁歌金曲事件， 冇錯。 咁啊，琴晚我又。其实真系唔好意思，我其实真系冇唔记得咗呢件事啊，沙士一集呢件事。 其实咧，我系记得嘅，一路寻日都提住自己，喂要睇要睇要睇，但系咧唔记得咗睇。 系啦。 咁但我头先上网就睇翻少少片段啦。 系，即系咧嗱，亦都印证咗一样嘢，就系今时真系唔同往日啦。 系啊， 即系以前咧都系嗰啲会嗱，虽然咧劲歌金曲咧都系一个啊经常俾人搬时间嘅一个节目嚟嘅。 系， 但如果我冇记错咧，佢有一段时间系好硬骨咧，喺星期六晚做，即系类似嗰啲星期六晚九点半啊，即系星期六晚嗰啲黄金时间做。 即系简单地讲，就叫最风光的时候啦。 系啦，啊，一个礼拜先，一个你知唔知有呢个节目叫劲歌金曲？唔系古巨基嗰首啊， 我净系知古巨基嗰首。仲有國語版添， 唔係嗰首。 咦，你都算係知得幾透徹 㗎，好了解呢個音樂圈嘅。 但係咧，阿一哥即係啱啱出世嗰個年代咧，正正就係四大天王嗰啲時間嚟㗎嘛。咁嗰啲時間咧，就過後咧，就慢慢開始冇咁豐盛。咁所以到佢即係叫懂人性嘅時候咧， 應該唔曉㗎啦。 麻麻地，即係我諗有喺度，但你都唔會特別去追求要去睇勁歌㗎嘛，係嘛？ 我諗都係嗰啲通常係幾時會有啲同音樂節目有關，或者我界定為啦，因為佢有時有啲金曲挑戰站。 你都仲記得嘅， 係咪係其中一個環節嚟㗎？ 佢唔係總之無端端突然間有個懷啊，唔係嗰陣嘅金曲挑戰站同我哋細個嗰啲 唔同， 係啦， 因為我唔係好識分究竟勁歌金曲啊、金曲挑戰站啊，就個咩今日 VIP 啊，即係喺我眼中 今日 VIP 都 係 撈埋一齊， 都係同一堆嘢嚟。 你不如攞副衞生紙， 係啦，因為佢通常喺咩時候播咧？即通常咧系可能礼拜六晏昼播，最到我认知啊。 即系金曲挑战站你讲紧 系啦， 都系一个 set 文咁样嘅。 系啦，咁通常例如咧一点钟就会做呢个嘅午间新闻啦。咁做完之后咧，一点三四咧就会播呢个嘅绿茶嘅剧场啦。即系例如星爷咁样。咁播完咧，通常就三点半嘅。咁但系四点先至有呢个嘅儿童嘅卡通片噶嘛，咁就三点半到四点咧， 摄时间 就会攞嚟摄 日本风情 啦。系啦，因为有时嗰啲电影可能佢去到三点九或者三点十嘅，咁佢中间得十分钟，佢就会攞呢个咩金曲挑战站出嚟，然后啊同大家讲下今个礼拜推介一首歌啊，咁然后就会播个 M 讲嘢嘅咩？ 我记忆间唔中都有， 冇啊， 会唔会系佢嗰个年代同我哋睇嗰啲挑战站一样啊？ 主持噶嘛， 冇噶。 挑战站， 唔系可能唔同玩法啫。 首先咧，应该咁讲。哦，可能有嘅，但年代真系唔同。 系啦，我哋以前嘟完一大轮之后，跟住首歌就会飞出嚟。 我记得嗰阵时咧，嗱，即系先讲金曲挑战站先啦。金曲挑战站就系我哋呢啲僆仔一定会睇，同埋咧六点半新闻前会播噶嘛。因为咧佢嗰阵时咧，如果冇记错，系啦，如果冇记错咧，就当年咧佢哋应该系一个礼拜就会有七首歌嘅，好似仲有一首咧系主打歌嘅，即系咪有一首唔知叫做咩重中之重，定系唔知咩嘅族好最重要嘅，即系 pick 咁样样嘅 pick of the week 咁样样嘅。 哦，我呢个唔记得，我净系记得金曲挑战站有几首歌咯，我唔记得咗有几多。 即系听众提醒翻啦，佢有个名嘅，叫做本周唔知乜乜 挑战歌咁样样嘅。 劲歌推介， 系冇错，系好嘢。 唔系 劲歌推介，劲 歌推介应该系喺劲歌金曲里面，佢数榜嘅时候就会有啲劲歌推介俾你，跟住之后先数榜噶嘛，唔系嘅咩？ 唔系佢劲歌推介咧，就应该咧播放率咧就系密啲嘅金曲挑战站嚟嘅。 系咩？ 咁啊期间咧佢就有好多，另外就系即系六点半啊嗰啲时间咧就会播，同埋嗰啲涉时间位咧就会播下呢个金曲挑战站嘅。咁你知由于系涉时间啊嘛，即系无定向啦。咁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成日报佢嘅。 咪住先。但是有一些是 fix 了的时间， 就是六点半新闻前， 那个就不是涉时间，那个是一个很重点的。 是啊，但他成日播半首嘛、 啊啊、 因为呢其实他是涉时间的。 是啊， 为什么呢？因为他拿来就那些，我哋做电台明啦，有時你即係拍 API 啊，擺啲 trailer 落去啊，我哋攝就個嘉賓訪問啊，星期五係好明顯啦，係咪先？ 但係佢 飛歌啊， 但係佢係一定會出現噶嘛， 一定會出現嘅，係啦。 只不過係話佢嗰首歌係播得多與少嘅分別啫，但 係 一定會預翻少少時間俾佢。 嗱，因為以前咧我哋就會錄嘅，咁啊喺節目度都講過好多次啦，我哋喺部金曲推薦站錄嘅，咁啊正正咧就由於佢經常都係攝時間咧，譬如突然之間出現。咁你永遠錄唔切嘅，你知部錄影機要啟動咧，都要翻十零廿秒啦，又要著機啊，又要即刻撳個 record 啦。又或者咧，佢啲歌咧，由於佢攝時間嘅關係，佢永遠播唔曬一首嘅。佢好多時咧播播下就跟住就唔知咩當報時信號一響啊，又或者係唔知賣個咩廣告啊咁樣，所以咧好多時咧都係嗰首歌不能夠完全地出現嘅。咁所以今天集咧，你能夠捕獲到一個完整嘅 MV 咧，係要撞手神嘅。 嗱，我啱啱 search 呢个维基百科咧，就话1988年啊，劲歌金曲节目增设呢个金曲挑战站，播放每周候选劲歌金曲嘅歌曲。由1988年7月9号起，节目中咧由原有嘅四首挑战歌变成七首歌， 系， 并且会喺每周嘅劲歌金曲节目边咧率先播两首嘅， 系， 而每晚欢乐今宵咧又会再播多首嘅， 系，欢乐今宵又播 完两尾啦，但系直至咧去到后来咧就金曲挑战站咧就成为独立节目，咁啊去到2015年为止嘅。 如果独立节目叫金曲挑战站嘅咩？ 所谓嘅独立节目应该就系嗰个 segment，即系总之有个 segment 喺度几分钟咁样，其实叫金曲挑战站咯。 同埋嗰啲推介。嗰陣時會訪問翻個 artist 嘅， 佢會講兩嘴嘅。 即係陳慧行出嚟話啊，係啊，今個星期咧啊，我好榮幸我嘅推介歌就係《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其實人生又點會遇唔到啊？只要有緣分嘅話，都可以遇到噶。咁而家起音樂啦，噔噔噔 噔，哎呀，咪要 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咪要啊？ 而家冇，一間播啊！哇，呢啲真係集體回憶嚟噶。雖然咧，我都覺得阿慧行應該係好。背得好辛苦，读个名嘢，唔知讲乜好啊！你讲两句啦，慧娴，但系都要录埋嘅。 为何情是这样奇？喜爱你莫说嬉戏，不要说像是游戏，我的心为你飞。但情路是那样迷离，但情路是那样神奇。看这刻太美，能迷人情是更美。明日就算是末日，亦陪着你。明日就算是末日，亦缠着你。情愿若都是末日，我一般的爱你。Forever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tonight。明日就算是末日，亦陪着你。明日就算是末日，亦缠着你。情愿若都是末日，我一般的爱你。Forever want you。一直想知己知彼，只愿我未了解你，心意似梦样神秘，你的心没法知。为何还是那样顽皮，奈何还是寸步难离，教我心也醉，一点点成熟韵味。就算是末日，亦陪着你。明日就算是末日，亦缠着你。情愿若都是末日，我一般的爱你。Forever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tonight。明日就算是末日，亦陪着你。明日就算是末日，亦缠着你。情愿若都是末日，我一般的爱你。Forever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tonight。 该矮莫说嬉戏，不要说像是游戏，我的心为你飞。但情路是那样迷离，但情路是那样神奇，看这刻太美，能迷人情是更美。就算是末日，亦缠着你。情愿若都是末日，我一般的爱你。Forever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tonight。明日就算是末日，亦陪着你。明日就算是末日，亦缠着你。情愿若都是末日，我一般的爱你。Forever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啊！呢幾日嘅新聞都有講啦，佢就係第一代嘅勁歌主持啊。係。咁啊，蔡風華先生當年嘅《愛不是遊戲》，佢都上過嚟炒下流程㗎。 冇錯，係啊，我哋同阿 Ken 哥咧係影過相㗎。係 啊， 我哋仲搭曬膊頭攬 friend 咁。 喺門口嘛，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上星期六发生谋杀案，一名54岁女子死亡，在凶案现场附近发现染血的电锯、利刀和防晒手袖。警方话锁定一个年约40岁男子涉嫌行凶，他和女死者认识，怀疑涉及私人恩怨，现在已经离开香港。現場是元朗錦博路，女死者是家庭主婦，與丈夫以及一名傭工住在附近村屋。女子當晚7點左右離開住所，散步期間被一個穿黑衫的男子從後襲擊，女子倒卧地上，警方和救護員到場後證實她死亡，頸和雙手的手腕懷疑被利器割傷，腹部和胸部亦有多處刀傷，死因有待解剖確定。警方會循行凶動機、有沒有他人協助教唆犯案、有沒有人協助疑兇離開香港等方向調查。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近日新冠病毒確診情報個案每日有480多宗到500宗，較之前減少，相信數字已經到頂。他形容本港只是經歷小波幅，並非社區大爆發，市民無需因為數字有波幅變成驚弓之鳥，可以努力復常。對於有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劉宇龍認為可能由於學生過去幾年都戴口罩，亦不時停課，依家復常上學，遇到過去幾年冇遇到嘅病毒。佢又話天氣已經轉熱，但仍然有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係異乎尋常，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流感疫苗。港鐵表示，為配合航空業界和旅客需求，即日起機場快線在平日早上8點到9點半，以及下午4點半到晚上7點加強服務。列車由每15分鐘提升到10分鐘一班，其餘時段則維持15分鐘一班，星期六同日以及公眾假期除外。港鐵話會繼續密切留意機場快線的營運情況以及乘客出行需要，因應實際情況調整車務安排。烏克蘭陸軍總司令西爾斯基在通訊群組表示，烏軍正在向東部城鎮巴克穆特郊區的俄羅斯部隊推進，越來越接近完成對當地的戰術包圍。國防部副部長瑪利亞爾就形容烏軍已經半包圍巴克穆特並佔據部分高地。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創辦人普里戈津在過去的星期六說，已經完全控制巴克穆特，正在向俄羅斯國防部移交陣地，今個星期四離開衝突區。克里姆林宮之後發表聲明，總統普京向瓦格納和俄軍表示祝賀。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414點，跌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95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8，日元138.46，瑞士法郎0.898，加元1.351，人民幣7.032，英鎊對美元1.245， 欧元对美元 1.081，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2.99 美元，卖出 1973.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4到29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转吹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谦仔梁柏谦在访问的过程中感动到热泪盈眶啊！ 一个好有爱心、一个同理心、同情心，真的对于一些死口都讲。同源护理系的晓彤同学倾完偈之后，令到我更加珍惜身边人同埋同屋企人嘅相处时间。 逢星期二《开心日报》有同学仔倾下偈，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陪住你。 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唔知道点解，嗰啲令我好想碾死佢嘅片段，静静令我忍唔住挂住佢。我唔知道咁样嘅婚姻应该嚟，定系应该再努力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系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5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唔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同负责监督管理嘅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由选举事务处、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手下留情，嚟啦喂，一齐登记做选民。 嚟，阿全，帮帮手，用力拖一拖下面。 系啊，华哥， 系、哎、好，喂，做咩啊？三、二、一，八。 哦，哇，好攰啊，搬咗成日嘢，终于搬晒啦。 啊，阿凤小姐， 是 真系多谢你帮衬我哋华记搬屋啊！ 哎呀， 你啲家私同细软，唉，已经搬晒啦、 哦， 麻烦你啊，帮帮手走埋个尾数先啦、 啊。哦，冇问题，冇问题。哎呀，真系辛苦晒你哋啊，华师傅、全师傅，啊，好彩揾到你哋帮手咋。如果唔系，我一个女仔都唔知点算好啊，唔知点搬咁多嘢啊。 阿凤小姐，见你是一个人新搬出嚟住，有啲嘢要提醒下你噶。 啊，系咪嗰啲安全防盗贴士咧？ 系啊，我哋系想提醒你，搬咗去新居之后，假如你系已登记选民，就要向选举事务处申报更新住址啦。 是啊，当你搬屋后要尽快填妥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连埋最近3个月内发出的住址证明文件交给选举事务处。 如果你在6月2日或之前申报更新住址，有关资料就会包括在那一年的正式选民登记册入面的啦。 咁3个月内发出的住址证明文件是指哪些呢？ 嗱，有好多噶，例如系水费、电费、煤气账单，亦可以系政府部门、司法机构或者其他公共机构嘅文件。 仲有银行、保险公司或者强积金核准受托公司发出的结单或通知书等等都可以的。总之，有关文件上面必须附有选民姓名以及主要住址，而文件上面的姓名和地址必须要同选民身份证上面的姓名以及申请表上面填写的住址相同的。 收到晒，等我都即刻向选举事务处申请更新住址先。 香港电台第一台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假如你是已登记选民但是又搬了屋，记得要向选举事务处申请更新住址，只要填妥及签署更改登记资料申请表，并连埋最近三个月内发出的住址证明文件送交选举事务处就得㗎啦。今年的截止日期是6月2号啊。 6月2号啊，记住啦。 知道啦，全哥。 华哥佢。 华哥定住。 叫咗你记住㗎啦。唉。好，唔该晒三位啊，好啦。星期一嘅晚上9:39啊，咁啊头先咧，我哋又讲到即系啊走入历史嘅《健康金曲》啦。嗱，我首先问一下先，《健康金曲》系睇咩嘅咧？以前 歌星 系啦， 同埋新歌 MV。其实嗰个年代系开始 MV 嘅风盛啦， 本土化系啦， 系啦，即系因为由外国有好多 MV， 然之后就变成我哋都需要 MV 嘅时候咧，你都睇 MV 咯。 系啊，其实好纯粹嘅嗱，即系得罪讲嘅，而家嘅节目都接咗啦吓。其实咧，我系有啲怕佢后期将嗰件事变成咗一个即系类似游戏节目啊，或者搞多花神嘢。嗱，可能我亦都明嘅，即系。因为咧有你见到有歌星上嚟唱歌嘅节目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即系譬如嗰啲咩姚宝良啊、何台庆啊，即系龙凤呈祥啊，即系各样嘅嘢啦。咁但系咧，你问我咧，其实我最 enjoy 嘅嗰个年代好简单，我知道今个星期劲歌有 Beyond 上嚟，咁我就会睇噶啦嘛。咁我唔系谂 expect 阿家驹玩游戏噶嘛，咁我会纯粹听下佢哋唱大地或者唱真的爱你，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但系一条桥唔可以玩足咁多年啊嘛，即系呢个先就系，即系我都明点解佢哋会变啦。咁当然系，同埋咧，以前睇啊，我唔知道可能系。你而家睇翻咧，以前未必咁觉嘅，但你而家睇翻咧，哇！一集劲歌咁多星嘅，仲要粒粒都大 嘅，几个天王咁样又加楞阿妹姐校长咁样。 系啦，即系点解会好睇咧？其实咧，你当时你未必会识得讲啦，但如果你而家睇翻转头咧，你就会发现哇！粒粒皆星，咁梗係好睇啦，点会唔睇呢咁囉。 係同埋仲要即係根据我哋访问过啲以前做过劲歌嗰啲嘅前辈啊，譬如阿萧仔哥啊嗰啲，你觉得喂你估以前劲歌话上就上㗎。咁佢一个日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得30至45分钟嘅 airtime， 可能得10个单位可以上嘅。咁香港有100多人唱緊歌嘅，个个都派緊歌嘅时候，你估话上就上。咁你要后面要即係要牙力啊，打餐懵啊，跟住轮子排杯啊，咁先至有机会去到劲歌度亮相㗎嘛。 但系嗰阵好似校长啊、妹姐、哥哥嗰啲，就话上就上歌 啦。 系诶，同埋咧，我觉得除咗歌声好睇之外咧，其实啲主持都好睇。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有呢一个 tag 咧，其实我到今日我都仲仍然历历在目嘅。系蛋哥讲嘅。嗱，如果我冇记错，佢当时应该系着住一件红色嘅衫，裤系咩色我唔记得咗啦。咁咧，佢就坐住喺一张圆凳上面，木嘅圆凳，即系啲脚好高咁啦，佢坐咗喺度。咁佢讲咩呢？佢讲，其实佢踢个劲歌金榜嘅。以前个劲歌金榜系会唔知点样，你总之你有一块嘢，咁你会见到呢10首歌十个名喺晒度咁样啦。咁佢踢个榜，咁然之后佢讲咗几句嘢，就是新衫，就指住自己件衫，新衫、新凳、新景、新榜。跟住就去榜咯，即系跟住佢会有一个 flip 咁样啦，即系阿导演会揿个 flip 出嚟啦，就劲歌金榜唔知乜乜咁，然之后就数啦咁。我就觉得，哎呀，好好笑啊，大宝爷！喂，我真系咁啦， 下次上嚟同佢讲啊，你用翻呢一个啊，好好笑啊！ 我真心觉得蛋糕好好笑，哎呀，佢真系搞 get 真一流啊，好嘢咁嗰啲，跟住我就睇得好开心啦，即系呢啲咯。 以前 点 解收少咁多啲妹妹仔嫌啊？你明唔明啊？ 系真系，因为蛋哥系好唔一样嘅。嗱，蛋哥佢系既有搞笑，亦有认真。即系佢企喺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成件事系坚嘅。但系佢亦都有佢 分離嘅一面。 因為佢以前成日串張慧敏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但係咧，嗱，蛋哥嘅出現同以前阿 Ken 哥即係蔡楓華先生 又有啲唔同嘅， 唔同，因為蔡楓華先生唔會同你咁樣玩呢啲講笑噶嘛。但係蛋哥其實佢係由電台，即係嗰陣係港台嘅年代。甚至乎之後射咗去商台，佢都係行分離嗰啲咁樣嘅嘢噶嘛，咁所以佢突然間整個咁樣嘅 gag， 我就覺得好好睇啊，勁哥咁啊，真我真係咁諗噶，做咩啫？ 真係所以話啲妹妹仔真係好啊，兒童 新衫、新凳、新景、新榜。 係，咁我咧就嗱，即係你問翻我對於勁哥嘅印象咧，比較深嘅就係咧，我其實真係有投票嘅。 你點樣投呢？ 嗱，應該 買香港電視， 冇錯啦， 買雜誌啊嘛。 嗱，當年咧就咁嘅，你知咧佢哋搞咗好多嘢噶嘛，佢有季選啦，同埋有即係總選噶嘛。咁佢每一次都係宣傳就話有得投票啦。咁即係香港電視係固之然啦。咁另外就係你個表格就可以喺香港電視服務站嗰度， 喺呢個地鐵站裏面嘅，好多地鐵站都有香港電視服務站。 係啦，阿益哥應該唔知道咩叫香港電視服務站。 其實同一間 Seven 差唔多嘅，佢裏面有其他嘢賣嘅。 但係佢最主要係叫香港電視服務站。 係啦，就係 有投票。个电视台开嘅， 嗱呢个 相关嘅，嗱香港电视服务站佢有好多嘢搞噶， 系咪同华星唱片一样，都系大家有啲拉楞啊，同大台 系咯，肯定系同大台有关系噶啦。 系啦， 咁啊嗰阵时咧，我记得其中有一间咧，佢就系喺而家嗱铜锣湾，即系行去即系地铁站入边， 系 行去希慎广场嗰度咪条路嘅，即系 啊系， 即系类似佢要捐过几个铺头位，其中一个位咧就肯定系当年啊嘅香港电视服务站。 好啦，咁至于我住荃湾咧吓，荃湾地铁站里面亦都有香港电视服务站，就系、是、接近南丰中心出口嘅嗰度就有一个啦。 系便利店 嗱，其实咧嗰阵时咧， 有佢存在其实好奇怪。 佢又有似一间晒相铺， 系啦，但系佢又有香口胶卖嘅。 系啦， 系啊。 佢嗰阵时咧，我觉得系一种叫做便利店嘅前身嚟，因为嗰阵时咧，嗰阵时咧，而家你喺即系喺地铁站入边咧就。即係有等有一間七仔或者 OK 就喺入面㗎嘛。但嗰陣時其實冇咁蓬勃嘅、即係便利店嗰個熱潮係大約80年代尾先有嘅。而香港電視服務站呢其實啦，如果我覺得佢已經行得幾前嘅，唔知邊個度㗎呢條橋啊。咁就係佢喺便利店已經即係完全進駐喺地鐵站之前呢，其實佢已經出現咗喺個世界入面。咁佢入面做乜呢？一哥你講得啱，佢一個服務站啊。佢當然有香港電視賣啦，佢搞好多投票表格， 同埋仲有佢亦都有香港小姐嘅參賽表格可以攞嘅，因為我哋攞過 嘅。即係小姐專收機， 真係唔係啊！我哋有個同學咧，佢阿哥行入去攞，我哋喺出面等啊。 係啦，即係有佢有好多一啲咧喺電視嘅，譬如咩寫上去 K 1 0啊，同埋咧唔知可以換嘢嗱，其實佢實際上有咩做咧，我唔記得 嘅。係關電視台嘅嘢咧，佢都可以幫你處理。係 可以換咗啲，但我記得好似有一曬相添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咧同啊啊同你一齊。 係啦，所以佢 mix 埋一間。 行得好前噶，咁嗰阵时咧就由于我仍然相信嗰啲选举系公平、公正同埋公开噶嘛，即系小朋友梗系信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就因为佢有喺呢个嘅香港电视就有嗰个贵选嘅表格，我以前真系 tick 噶，系好认真地攞翻学校同我啲同学仔讲，喂，你知啦，嗰阵时其实嗰啲挑战歌首首都好听噶嘛，即系连选唔到嗰啲都好听噶嘛，咁你要去谂嗰十首歌咧，其实都要费煞思量嘅。咁我真系喺学校咧就系、是。即系揾到一张民意，喂边首好啊？喂，今年话又有草蜢嘅失恋，又有真的爱你，又人生何处不相逢。咁你又要拣完之后咧，你仲会真系走去将嗰个投票表格抌行翻，即系行专登行去铜锣湾嘅地铁站嗰度抌落去嗰个箱嗰度嘅，真系咁做噶。 但系你就冇去测试过究竟有冇人嚟收翻箱里面嗰啲投票表格？ 我估有嘅，不过佢后来攞嚟用咩？ 我哋点样拣唔知啦。 我揾到原来佢嘅正确名称啊， 系。就叫做七仔嘅， 系叫地利店啊， 唔系地利店， 系后期噶啦。 香港电视服务站啊，肯定系第一档嚟嘅， 冇错。 佢后来先叫地利店啊，我怀疑 啊， 维基麻烦人改咗维基佢， 系啊，佢地利店肯定系后来有便利店呢三个字， 所以先至 叫地利店 嘅。可能因为 哦，揾到啦， 唔知系咪因为卖盘嘅关系，总之咧就地利店已经唔系好关佢哋个电视台， 而香港电视服务站系肯定用翻个三日式嘅。 我原本佢话原本咧就系香港电视括弧无线电视括弧服务站。于1982年开业， 系销售电视台相关产品，系无线电视嘅附属业务。 系， 但系1988年咧，由于当时嘅香港政府咧嘅电视条例规定啊，禁止所有香港电视台同埋旗下公司经营其他非广播相关业务， 哦、 所以咧、 哦、 就卖咗出去啦。 哦，就卖唔到香港胶啦。 咁就所以喺1990年代咧就改咗名称做地利店。 系， 系啦，咁就业务不断扩大啊、 哦， 曾经有超过100间。嘅便利店嘅， 100间啊， 咁系咪即系啊？一百 地利店有100间， 地利店， 但系即系喺地铁站里面先至有定系点啊？ 佢呢度冇写嘅，咁但系后屘 地利店， 后屘咧喺2004年咧就卖咗俾呢个公司嘅旗下嘅，睇下喺。咁样，咁所以咧就改咗名咧，所有嘅地利店就改晒七仔咁样啦。 哦，诶、哎，你个听众讲得好啊，唔知系咪袁小姐咧？佢就话咧，当年咧我都记得。佢最劲嘅其中一样嘢就係有平啲嘅海洋公园嘅飞卖嘅。 点解佢可以平啲 呢？唔知嗱，即係可能佢即係。 咪又係附属机构 唔关事嘅。咁佢可能一铺过去入咗好多。我仲记得呢嗰陣时呢佢金钟都有一间香港电视服务站嘅。咁、 哦、 嗱你知啦以前去海海公园呢 金 钟转城巴㗎嘛。咁呢我哋嗰陣时啲同学仔就一定係去到嗰度跟住呢 你 去电视服务站嗰度买飞因为佢平啲嘅就唔使去门口买。咁我諗我都系一种销售手法啦因为佢可能即係批咗又咁佢又做宣传嘛喺佢度买唔知九折定八折咁样。咁我哋就去完嗰度买飞呢先至就去搭城巴入去海海公园咁样嘅。咁、所以当时呢我哋对于嗰个观感好好嘅电视服务站虽然我唔知佢做乜嘅实际上。 係呀总之佢一个好特别嘅。 佢突然之间可能有10蚊3包华妹卖咁即係佢有。 因为好得意嘅你话佢卖嗰啲嘢又好似好湿星㗎喎。 係。 咁但係嗰啲湿星嘢之嘅同时呢佢又唔似系一间铺头㗎喎。 係。 因为佢有好多其他文书嘅嘢要处理嘛即係同电视台有关嘅嗰啲嘢所以呢你会觉得佢嘅存在係有啲得意嘅。 係啊。听首歌先啦呢啲歌都走入历史㗎啦。咁啊头先睇咗呢历代好多好多代嘅主持当中呢佢都有份㗎。睇下大家记唔记得呢首歌啦都有20多年前啦。 稍微買得太就冇大冇細，8點鐘開 show 就7點9先嚟，楞住成村人就好似好威。鏡頭前面扮純情高貴，鏡頭後面擔口煙仔，掛住個梳頭房話好鬼架勢。其實係咪有嘢唔俾得人睇？今晚唱完歌，今晚唱完歌，今晚我哋最新歌。多啲 dancer 喺後面碌，等佢記喺前面第一碌碌，彩排拜神就扮到好鬼熟，搭曬膊頭影相又切曬笑容，絕對唔會介意有身體接觸，最多翻到屋企不過有笑。 呢首歌啊，李克勤嘅《今晚唱劲歌》，佢当年好似系同吕方啊嘛。 哎呀，我唔记得啦， 有印象啦。 其实中间有好多唔同 combination，即系譬如范逸敏，其实都做过劲歌主持噶。 冇错。 劲抽、啊，有我啲听众佢讲咗珊瑚冲印， 哎呀，珊瑚冲印同建文会社系同一棒嘢嚟噶嘛，珊瑚冲印啊， 珊瑚冲印嗰个 slogan 系咩啊？珊瑚冲印色彩缤纷啊嘛， 系，咁建文会社嘅 slogan 系咩啊？ 有嘅咩？ 好似有 嘅，我唔记得啊。 一定有 show 紧噶嘛， 啊咁啊，以前都兴嘅， 系啊，珊瑚冲印同埋建文会社 就系摆喺 电视服务站嗱、啊，所以点解我记得有相晒咧？ 劲啊你！ 嗱，冇错啦，我系觉得奇怪啲。嗱，你而家七仔唔会有相晒噶 但系你有冇帮衬过珊瑚冲印咧？当年 嗱，因为嗰阵时咧，大台嗰个排头咧，真系劲嘅，即系你会觉得即系一个保证嚟嘅，即系等于我哋以前成日节目都讲， 大 求其一部 high ace 摆个 logo 喺度，你就觉得哇电视台车啊好劲啊咁样 嘅，系啊系啊，你话俾人听你睇细台咧，啲人会觉得你差啲咁。 系啊，嗱，潘庸头先都咁讲啦，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 你会同反而就系同情佢哋嘅啫嘛。 系啊，又或者系你咁啱行过，只不过系见到你同大台架车影张相咧，哇，你真系你成年行好运嘅嗰个年代， 对，仲要唔系。本身嗰啲公司車我都話有張貼紙， 貼 咗個大台嗰個三個色喺度，咁你應該都好巴閉。 建文會社嗰旅行社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我見到有人話咩騎馬上火山係有句咁嘅電視廣告對白。 唔系骑马上火山系咁嘅，嗱，如果我冇记错咧，佢个广告就访问翻嗰啲团友。几咁好玩，咁又類似咧，有一個其中即係佢嗱，其實而家呢啲手法成日用噶，譬如參加完呢個團之後啊，係啊，咁啊一哥講幾句啊，係啊，騎馬上火山好啊，即係類似，咁啊梁麗芹就覺得係啊，啲領隊又服務又好嚇， 係， 總之就唔知咪店員咪寫得咁樣，佢有句 show 緊嘅，咁啊跟住就係、所以我記得建文會社咧好多時都係。黐埋香港電視服務站嘅，佢亦都要個簡單。 去報團，或者攞啲什麼嗰啲 leaflet 咧，就會去香港電視服務站。 因為我呢度睇網上提供嘅資料係話，建文會社係當年專門係搞呢個嘅中國大陸、台灣同埋東南亞嘅旅行團嘅，咁、就同電視台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咧，因為當年係屬於。嗰間嘅電視集團嘅公司嘅，咁除咗有建文會社，再就博益啦、華星唱片啦、小太陽啦、珊瑚沖印嘅，咁70年代咧已經由朱慧德咧帶領 讀書朱庸啊， 去日本旅行嘅，去到80年代末咧就啱啱講嗰個政策就唔俾再有， 係啊， 先至先賣咗盤嘅。 你講嘅博益都係，因為博益嗰個書個邊 都係嗰三隻色 噶嘛，同埋仲有咩話？ 珊瑚沖印啦， 小太陽， 小太陽啊， 小太陽出書噶，佢乜小太陽你險松書同埋有合唱團噶嘛， 兒童合唱團啊， 係啊，嗰陣時好巴閉噶，佢哋出嗰啲嘢，即係講翻頭先嗰樣就係因為大台嗰個保證喺度，所以咧你會覺得珊瑚沖印咧，雖然佢貴啲， 真係貴啲，嗱呢頭講呢頭散，真係貴啲，所以我係一次都未， 佢冇八 R 想送嘅，好多時都 系真系八 R 上，诶你 又唔知，你知咩叫八 R 啊？ 八 R 即系细张啲啊嘛， 大张啲 啊，大张啲啊，系啊， 大哥，哎呀，讲出嚟， 细张啲嗰啲系二 R 啊，系我嚟咧，真系啦， 唔系啊 ，Ray 同阿 Rose 唔系， 罗纳度同李华度， 哎呀，唔系佢哋两个， 唔系佢二 R 咧，其实咧就系咧，诶你去旅行影咗嗰啲相之后咧，就特登晒张二 R， 然之后过埋胶，跟住摄落自己个银包嗰个透明嗰个位嗰度， 通常摆自己女，唔系即系啲心仪嘅女朋友， 系啦，搵嘢遮。住佢 系啦，一张相咯，我知。 8R 系咁大张，即系好似 A4 纸咁上下大晒。 系啦，咁以前咧嗰啲嘅晒相铺咧，即系为咗要招来啊。 系啊， 就你晒一卷36咧，就会送。你知咩叫一卷36啊？ 一卷36我知，一卷菲林有36张相咯。 啱啊， 系啦，咁咧就可能会送一张8R或者送两张4R或者5R。 5R 系啦，咁究竟你会要啊一哥，你会要一张8R定系两张5R？ 睇入边咩相咯。如果有团体相，梗系要一张8R啦，系咪？ 哦， 系咪 啊？有 OK 嘅，你中意啦。 系啦， 但系嗰阵系真系觉得珊瑚冲印系贵少少啦。啲嗰啲叫做即系嗰啲叫做 benefit 又冇咁多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啲赠品冇咁多啦。咁所以咧系冇乜去过珊瑚冲印晒相，但系如果你见到，譬如你有啲同学仔可能晒完相翻嚟，咁佢有个袋装住一堆嘢咁样，然后你见到系珊瑚冲印咧，你会觉得好虚荣嘅件事， 即系驱王二啊！不过唔紧要，学阿慧娴话斋，人生何处不相逢咧？ 就全部选用美国相纸，照片保证七彩缤纷，与你十足信心。 啊，好似系啊，珊瑚冲印色彩缤纷。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 落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慰问警方。 啊，真系有人提供啦！ 好劲啊！我真系听众。 除咗珊瑚冲印、色彩缤纷之外，仲有坚文会写讲唔完嘅旅游真乐趣。多谢啊，信望爱飞扑粒啊！ 哎呀，好劲啊！你哋真系。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再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 好少可咧，我哋今日咧可以咁畅所欲言，噏晒啲品牌名出嚟，而家全部接晒嘅，已经 好开心啊！ 你劲歌根本都可以讲啊，可以接晒，唉，唔好意思啊，好，听晚见啊，拜拜。